他竟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

我无情地离开，关上我的车门，踩下脚的油门，就这样地离开，抬头望见镜中有你那么深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 抱一下，问你问你

下面请允许我为你们宣读遗嘱。大儿子将继承家里面的房子，二女儿将继承所有银行存款，分配给小儿子的是老爷子最宝贵的财产，也是老爷子的至宝，那就是你们从小到大的照片。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别让等待成为遗憾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Oh.